要来分享，哇，耶稣是谁？哦，耶稣是谁？来认识耶稣这一位创造主，是我们的生命的主。然后这一位耶稣跟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跟我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的家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哇，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一辈子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只是一个引言啊，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引言，但是我们就是在这一个耶稣是谁的主题当中，预备我们自己这个星期出去要向我们的福音朋友来邀请他们，下星期来聚会的时候，哎，至少可以我们来见证耶稣是谁，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好不好？有没有人阿们的？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真的神要做极大的事情在我们中间。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了，我们今天有一些其他的圣经，但圣经经文先来看这一段圣经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那差不多在耶稣他出来服侍啊，已经跟他上十字架，已经相距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就是在最后一个冬天的时候，耶稣带着门徒啊，在那个叫什么？凯撒利亚，凯撒利亚，哦，凯撒利亚，腓立比的那一块地方就在加利利的北边呐，啊，哦，大概至少40公里，就在黑门山的下面呐，啊，哦，不知道这样讲你有没有概念啊？但是就是在以色列地，你看就是最北边的地方，黑门山的下面啊，哦，带着门徒，因为神要预备他的门徒知道耶稣到底是谁。让他们预备好，因为我们的神要向他们来显示启示，一个极大的启示，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上是要为世人担负所有的罪孽，他要到上十字架为我们而死，那一位神。所以耶稣就问门徒，那个时候问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是谁，就是耶稣是谁，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十六章13到17节，来，一起来。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世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所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好不好？我们来祷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主，你将这样，哦，天父的指示，那一个圣灵放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那弥赛亚，就是那拯救者，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当我们在这里领受你话语的时候，真的是你赐下那启示的灵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我们真开启我们自己的时候，让我们对你有更深的明白。谢谢主，今天丰丰满满的来充满在聚会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哈利路亚。那，在前几年，啊，前几年有一个教会，那在德州，啊，啊，在那个圣诞之前呢，啊，他们，就出去在街上呢，哇，或者甚至进到 mall 里面去调查，哦，调查民众啊，问问他们，哦，耶稣是谁，啊，耶稣到底是谁，啊，哦，然后呢他们将这个survey，啊，这个调查，哦，然后收集起来，哦，结果发现，哦，真的是有各样的答案，啊，有各样的答案。你知道德州这个州啊，德州这个州，我过去听到德州有一个传说啊，说如果星期天你不上教会的话是不正常的，哦， 有听到过吗？哦，那个我们姚大哥住过德州嘛，是不是？哦，星期天不上教，所以可见他那里的基督徒应该是比例是蛮高的，确实也是这样。哦，有时候我常常因为我上班的时候，我有很多同事啊，在德州，在达拉斯那里啊，那有时候我们就会谈谈谈。哎，他有时候看到我穿的一件衣服，有一次我穿一件衣服，这个上面有一把火，所以一个同事就问我了，哎，他说你是不是 Are you a Christian？啊，我说是啊，这个是我们的火嘛，对不对？啊，那圣灵的火。他说我也是啊，他说我也是啊，讲讲讲，我的女儿也是啊，在哪里呢？然后讲哦，结果他说哦，你知道吗？那个谁谁谁哦，他说也是啊，然后啊，结果发现就在德州很多在公司里面很多基督徒哦，他说我在教会里面负责音响的，我在教会里面打鼓的，哦，而且都有服事的，所以他的。比例基督徒比例是很高的，但是就在这样一个比例这么高的一个州里面，我们看看街上调查的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啊？可想而知，如果在加州的话，会是怎么样的结果？好，那有去问他，耶稣是谁？那有人就回答，耶稣是一个人啊，是一个男人嘛，啊，是一个人啊，是一个人。也有说耶稣啊是一位教师啊 ，a teacher。啊，有人说啊，耶稣啊，听到过名字，耶稣是一位好人呐、啊。啊，那有人说耶稣是有长胡子的，是不是？有些话头里面有耶稣有长胡子啊，啊，这个有胡子的啊啊。然后呢，啊，有人说耶稣当然就是那一位宗教人物嘛。啊啊 ，religious man， 宗教人物哦。有人说耶稣是犹太人，哇，他还有一点自私哦。耶稣是犹太人哦，甚至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还不知道耶稣是犹太人啊，耶稣确实是犹太人啊，哦，但是这个犹太人是特别的犹太人啊，哦，所以有，哦，还有一位说耶稣是波特利哥的一个人，因为那里有名字叫 Jesus J E S U S 那个 J 发 H 嘛，哦哦，不是记得，因为他们用这个名字，所以一想哇，那一个人，哦，可能是做他们，哦，那个帮他们，工作的。好，然后有人说 耶稣是一位特别的人，啊哦，说耶稣是一个有超能力的人，确实是超能力的人。那最后还有一个人说耶稣就是那圣诞老公公啊，哦，给我来分礼物的，好像圣诞节看到的那个圣诞老公公一样。这个世界上的调查，你可想而知，可想而知，真的是我们的百姓对耶稣有多少的认识，对我们的神有多少的认识，真的是现在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啊！真的要神的教会起来，让耶稣的名字，谁真是那耶稣？耶稣的性格。耶稣的品行，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目的，耶稣将来还要回来的目的，所有的圣经的真理，真的神要使用教会来传扬出去，所以我们要来装备我们自己，好不好？好，那耶稣当时，啊，在马太福音这个地方，他就问门徒说呢，哦，你说，啊，大家说我是谁呢？那我们知道，啊，有的人就说，啊，那就是那四喜约翰呐，啊，四喜的约翰，我在想，哦，四喜约翰被希律王杀掉以后，哦，他可能复活了，哦，是不是这一个耶稣？我讲那就是以利亚，因为他们读的那个旧约的最后一章里面就是说以利亚还要来啊，哦，这个可能就是那有能力的做神迹奇事的以利亚，是不是？或者是耶利米，哦，耶利米讲到很多以色列国要复活，哦，复国的应许，神的应许，是不是？哦，这个就是那要来。帮助以色列的百姓，哦，要再一次恢复大卫的王权的那一位啦，是不是？哦，然后也能说这个就是先知中的某一位吧，哦，所以我们看到当时耶稣在地上真的是见证父神，在那里传讲父神的真理，在那里做那只有从神那里可以来的那些神迹奇事，但是以色列的犹大的百姓还是不明白嘛，啊，还是不明白。但是耶稣问他们呢，啊，你们说我是谁了？ 啊、哦，就像今天耶稣要问我们了：“你们说我是谁啊？”我们对耶稣到底有多少的认识？我们对耶稣到底有多少真正的认识到这一位创造宇宙的主宰，神的儿子？感谢主，至少西门彼得出来，他说：“你就是基督啊，就是那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耶稣说：“这个不是出于人啊，这个是出于天父的指示啊。”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的灵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心里做这一个工作，以至于我们的心被敞开，以致从天父那里来的启示，让我们打开我们心中眼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清那一位创世成中的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要更多的来看一下，好不好？好，耶稣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那基督是什么？啊，我们要知道，耶稣是名字啊，基督是他的身份啊，就是他是弥赛亚，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就是那受膏者。那犹太人就知道，他们在等待那一位弥赛亚，神所高立的那一位，那一位要来拯救他们，要来再一次建立大卫的王国，他们所盼望的那弥赛亚。但是我们的耶稣来，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不只是要来拯救犹大的百姓，他要来拯救全世界的百姓，包括你跟我。他是儿子的身份，让我们知道儿子的身份。哦，今天的儿子可能不一样哦，哈哈，儿子的身份，他应该是有父亲所有的品格的，啊、哦，应该有父亲所有的品格，他有这样一个继承父亲的所有一切的特权跟能力的，这个是称为儿子的，啊、哦，称为儿子。那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一定是有天父所有一切神圣的品格跟能力，就是我们的天父那心思、情感、意念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彰显出来。因为我们的神是道成肉身的神，他在地上彰显那天父的品格、天父的能力、天父的心思、意念、情感对我们的爱。所以耶稣他拥有那父神那掌管宇宙的一切的掌管权，他是蛮有权柄的神的儿子，因为他就是神，因为他就是神。哈利路亚！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个故事。那在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啊、如果你对耶稣的出来传道的过程熟悉的话，你就知道了，耶稣出来的时候他就呼召了十二个门徒啊，然后他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在那里一并赶鬼啊，他在那里医治那大马蜂的，是不是、哦、没人敢碰大马蜂的、哦、非常的那个 dangerous 啊，这个传染力非常，但是耶稣手摸在那些大马蜂的人身上，他们就得到医治，所以耶稣的名声是越来越大。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这里记载到耶稣就在那里向犹太的百姓教导，然后教导的时候就在那里医治那些病人。哦，那个房间里面、啊、充满了人、啊、水泄不通、啊、我也盼望有一天我们这里也是充满了人、啊、哈利路亚、哦、结果有人就抬着一个病人、啊、那个瘫痪的病人、啊、不能行走的那个病人、啊、在那个 台的那个病人的那个床上面、啊，结果进不了，结果他们就爬到房子的那个屋顶上面了，把屋顶开了一个洞，把病人就从上面放下来、哦、这个是很早的一个电梯啊，好像啊，把他那个放下来。耶稣怎么说？耶稣看到他的时候就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因为他这样的信心啊，他说你的罪就赦免了。”当时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啊、也在那个房间里面要听一下，哇，这一位耶稣到底要讲什么东西、哦、他到底是谁啊？ 所以他们在那里议论的时候，看到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免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哦，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对那个旧约非常清楚的，对那个他们信的耶和华神是非常清楚的。哦，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免？谁能够赦免呢？哦，所以在这个记载当中，我们看到耶稣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呐、啊，他就对那一个瘫子说：‘你的罪赦免。’”因为他的罪造成他身体上面的软弱，因为神他说他赦免你的罪，然后耶稣跟他怎么说？跟他怎么说？他说你可以起来呀、啊，拿出你的驴子回家去，那个人就起来了。耶稣就医治了他。那法利赛人在谁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啊？谁能够赦免罪呀、啊？谁有这样的能力医治这样一个瘫痪的病人呢、啊？哦，假设翔哥啊，我用翔哥一下，对不起，翔哥老是被我们欺负。翔哥，假设今天得罪了 Polo 啊 ，Polo， 然后我就跟翔哥说、啊：“翔哥，你得罪了 Polo。”他说：“我说，我看你还不错嘛，你的罪赦免了。”我能赦免他的罪吗？所以法利赛人跟文士非常的清楚，只有神才有这个权柄，只有神才有这样一个权利可以赦免人的罪，而且只有神有这样的能力，说你起来，他就起来，他那个瘫子就得到医治。因为他们知道神说的话是带着能力，神说的话是带着了医治，神说的话是带着了创造，是不是？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就是说，我说了，神说了，要有光就有光了。神的创造就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话。而且当法利赛人说哦，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在那里他们看到耶稣在那里医病，耶稣在那里赦罪的时候，就耶稣在他们那里显现说，我就是不但神的儿子，我就是那一位你们所追求的神，耶稣就是神。所以耶稣就是神。那在约翰福音的时候，那约翰就把它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的时候地方、哦、我们每一个人要非常清楚啊、哦、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哦、所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等一下我们、要来一起 来分享。好，我们、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四节，我们来一起来念一下。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在这里讲到那太初那有道，就是说神那创造了万物的时候，神用他的话来创造，那一个话就是在天地出现之前，在宇宙出现之前已经存在了。而那一个话是那一位，他说那一位万物都是靠着他那一位被建造起来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那一位被建造起来的。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太初有道，当我们在定义这一个太初的时候啊，太初的时候，很多人说 in the beginning， 实际上那个 the beginning 到底在哪一个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时间点，我们都不知道。因为那个之前神已经存在，因为那个之前耶稣已经存在。在约翰之前的时候， 在西方以希腊为首的那哲学的理论、哦、大家都知道吗？苏格拉底、哦、柏图拉，是不是柏图拉、哦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三位那个哲学家、哦、老师学生学生这样啊、哦、他们在那里追求，在那里寻求这一个人生到底是为什么，这一个宇宙到底是为什么。那柏拉图有一天他一直在动脑筋，动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明白，他就在那里叹息说、啊、他说我盼望啊，我盼望那一位神啊，有一天啊，他说派一个，他说派一个 Logos L-O-G-O-S、哦、Logos 来到这个地上跟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个人生的真相，让我们明白，不是多好。约翰在这里他用到那道成了那个肉身的道，就是那一个 Logos， 然后我们中文翻的时候用翻成那一个道，那一个道在同时间的时候，差不多在主前了四五百年这样的时间，在西方他们在那里、哦、追求、啊、在中国也是一样、啊、不管是孔子啊，孔子学是什么门子，是不是、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子，老子 啊， 啊都 在寻求那一个道，寻求那一个道，是不是？不管是他们说要怎么活，要有仁，要有义，我们要知道这一个道到底是什么。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造字的时候啊，祖先中国祖先造字的时候，他们就知道那一个道、啊、在哪里。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道怎么写法。道，道已经存在，道和神同在，那个道就是神啊。这个道怎么写啊？弟兄姊妹，这个道他写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首先啊，有一个手啊，手在这里啊，有一个头啊，有一个手，就是那一个宇宙万物的源头啊。你要明白那一个道吗？你要明白宇宙的奥秘吗？你要明白那我们今天人生的那个目的，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我们今天活着将来到底到哪里去。所以我们的祖宗啊就说，你要走到，你要回到那首先，回到那唱物走那里啊。所以这里有一个走字头啊，走字旁啊，走到那首先，走到那唱物主。所以那一个道在太初已经有了，那一个道是跟神同在的，那一个道就是神，那一个道就是万物借助他所造了，是为了他所造，他是生命的源泉，他是一切生命的根源、啊、他赐给我们的供应，赐给我们光，我们生活的目的。哈利路亚。所以你作为中国人有没有骄傲？我觉得很骄傲，做华人、哦、在我们的文字里面很多的真理就在里面。道德，道德，什么是道德、啊、道德就是说我要活得好一点，是不是？我要表现得好一点。但是道德你要有道 first， 你要先有道才有那德、啊、德就是品行啊。那道就是神，就是真理。当我们没有真理没有神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活出神的要求，神给我们原来的创造那一个和神心意和神真理的品德来，这叫道德啊，这叫道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他这里讲到、哦、他说结果这个道成了肉身、啊、就像、哦、柏拉图所说的，他在祖先四百年了、啊、他在那里盼望，哦神啊，上帝派一个 Logos 啊，那一个 Logos 来了，那个 Logos 道成了肉身，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啊降临在我们中间，道成肉身，充充满满，他有神的恩典， 他有神的真理，凡见过他的，我们认识他，他就是神的独生爱子，他有神的荣耀，他有神的荣光。所以在、哦、我这里用了两个版本、啊、和本我们常用的，在新约简明圣经里面的版本，就他把它就直接解释了，道变成了人，也就是降生的耶稣，降生的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这是一件兴奋的事情，在圣诞节的时候，圣诞节的目的是为了耶稣，圣诞节的目的不只是我收到的礼物我很高兴，圣诞节的目的而是以我收到了那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神给我的一个最大的礼物，我爱欢欣跳舞。这是圣诞节的真理啊。所以我们要邀请那些朋友来啊，他们要来领礼物啊，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好不好？我们稍微来总结一下。所以这位耶稣大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当那些科学家们、啊、在研究、哦、现在比较流行的说这个宇宙怎么来了，就是大爆炸论、啊哦、就说、哦、某一个时刻、啊、这个宇宙中间忽然就爆炸，爆炸以后忽然间所有东西秩序都对了、哦、地球也有了，太阳什么都有了，就运行得非常的好，好像这个大爆炸理论。但是他们就找不到答案了。这个爆炸之前呢、啊，你要爆炸，这要何等大的力量啊！那个力量超过、North Korea 那个北韩能够造的那个核武器，那个要多大的力量？那个力量哪里来啊？那个爆炸之前，这个力量哪里来啊？谁能迫许这个力量出来呢？只能回到我们的神。它是大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大于那些学者哲学家们古今中外所能够想象的。因为那道太初已经有，就是那耶稣，他就是神，他就是神，而且他是永恒的，他是创造者，他过去存在，现在也存在，将来永远存在。而且他这里讲到那道就是神，就是他跟神是同等的，他有天赋所有一切的心思意念品格，所有一切天赋的权利。所以他跟神是同等的、啊、在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讲、啊、然后耶稣他永不改变，这个世界要改变，但是我们的神不改变，神的话语不改变，那就是那道，那道是永远不改变的，就是我们的神。而且耶稣他是创造主，他就是生命的来源。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关键点，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来源。如果他是我们生命的来源，就是说他掌管创造了我们，有任何的难处不能解决吗？有一次有一个朋友他就开了一辆车子、哦、Ford、哦、Ford 的车子，他在路上试行，忽然间他的车子结果嘣一下就不动了，他就把它抛锚、哦、不动了嘛，抛锚在他真、也没有人可以 来那个、救他、哦、打电话给 Triple A 可能要花两个小时啊。结果呢他在等的时候有另外一辆也是 Ford 的车子啊，那就开过来停在他旁边、哦、在 车上就走下了一个绅士、啊哦、跟我一样绅士，穿的西装笔挺、啊哦、就、哎、小伙子啊，你的车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了？那小伙子说，你这位绅士、啊、穿着西装怎么不可能会修车嘛，车子问题、啊、没有办法吧，可能、啊、再想一下也没有人可以来救他。这个时候他说，我的车子、啊、出了问题，也不知道什么问题了，你有什么办法？绅士说、啊、你能不能把前面的盖子打开啊，让我看一下行不行？那个小伙子说、啊、那也没办法，就打开让他看一下了。所以那个绅士就看一下，那个发现有一个线路或者怎么样，他就在那里动啊，把它重新弄一下、啊、你去试一下开动一下吧。结果车子开动起来了，开动起来了。结果那个小伙子就问了那个绅士了，先生、oh, Thank you so much、oh, You are so great、哎、 先生，你的大名是什么？嚯，那个人甚至说，哎，不好意思，我的名字叫 Henry Ford。 哎，你知道 Henry Ford 吗？ Henry Ford 就是发明那个 Ford 车子的，所以他去修那个车子当然知道啊。所以我们的神创造了我们，他难道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吗？就这么的简单啊，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神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来源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愿意，就像那个小伙子一样，刚开始也不愿意嘛，看看好像不可能的，愿意说，神，你就进到我的生命当中，神，我为我的朋友，我为你祷告，你有难处，我为你祷告，让神进到你的难处当中来帮助你啊。神要解决，神要做那恢复的、修补的、医治的、更新的工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的神，而且托住万有。什么叫托住万有啊？所有宇宙的一切，我这个地球这么样的重啊，神托住万有啊，地球 跟太阳之间近一点我们就烧死热死啊，远一点我们就冷死啊，托住万有啊，何必是我们这个人啊，神会托住我们，因为他有极大的能力啊。最近你知道吗，前一阵有一个富人啊，哦，买了一辆车子，也是车子啊，因为最近我对车子也特别有兴趣，听说哎，张辉对车子也有兴趣是不是，啊，我们都有同样的兴趣哦。有一位富豪买一辆车子，我听说那个车子最好的车子牌子是叫 Rolls Royce 是不是啊？ Rolls Royce 哦， Rolls Royce 哦，我也不知道 Rolls Royce 说起价25万 in average， 哦， in average 可能40万，他花了50万买了那一辆车子啊，结果他就开回家了，开回家，哇，很兴奋啊，这辆车子很漂亮啊，哗哗哗，不同的材料啊，这么的刚硬啊，跑在路上啊，哦，也不会，当然不会输给人家的，读那个 manual 啊，看一下这个车子到底多少的马力，结果他找来找去都找不到，这个怎么不写这个车子有多少的马力，我花了50万的钱去买的。结果他就回到那个卡迪勒那里啊，去问他了，哎，这辆车子这个马力是多少啊？哦，那迪勒说，哎，对啊，是啊，我也不知道啊，我来查查看啊，他也查不到啊。那人就很生气了，我要一定要知道马力是多少嘛，我花了50万了。所以那个卡迪勒就没办法，就打电话，哦，就那个送那个 email 去那个Rolls Royce 那个哦那个厂家。结果就等了，结果那里，结果就医美回来了，回来从那里过来啊，这医美怎么是没有内容嘛，是 empty 嘛，啊，但是，哎，他就往下面走 啊，走到最 bottom 的最下面的地方，医美那个最方面，他说保证够用，It's guaranteed， 保证够用。这个马力有多少马力？叫保证够用，到底有多少马力？你知道吗？我们的神就是保证我们够用的神啊！他能够托住万有，他要托住我们，他要托住你福音的朋友，他要托住我的家人、你的儿女、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父母，江伯伯。神要托住你，因为神托住万有，所以耶稣就是那生命的意义，就是我们所寻找的那一个光，那寻找的那一个生命的起源，生命要往哪里去？我们今天活住的目的绝对是为耶稣。如果我们今天活住的目的不是为耶稣的话，我们这一辆车子绝对的发生问题。为什么今天忽然间美国新闻当中爆出来那么多的性骚扰啊？哦，忽然间暴露出来，这些过去当然都已经存在了， 那些都是高干啊 Senator 啦、啊、议员啦、啊、哦那个 Hollywood producer 或者都是、啊、至少富豪嘛，对不对？都是那个有权有势的，他不满足嘛，他活在这个世上不满足嘛，但是他不知道生命的意义的时候啊，他一直在寻找，他在找啊，他在找他所谓的可以得到乐趣的，因为他没有耶稣，没有耶稣以至于人不知道怎么生活，以至于我们今天所活出来的不是神原来造我们的按照神的形象用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我们的耶稣不但是完全的人，他也是，他是完全的神，他就是神，与神同在，他就是神，太主有道那个神，而且他是完全的人，因为他道成了肉身，跟我们一样，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困难，他知道我们的疾病，他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微小，但是他愿意成为那人，但是他有神的所有的神性在他的身上。所以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们接下来要来看一下那耶稣他自己、哦、我要从约翰福音当中来看耶稣他自己说他是谁。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他有七次讲到 I am， 就是我是，所以我是什么，对不对、哦、我是。所以、我们接下来花一点点时间呢、哦，争取把它完全讲完了、哦、加快步伐、哦、啊。第一他讲到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当那些法利赛人啊、文士啊、那些犹太人啊看到耶稣神了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的时候，他们知道如果是弥赛亚，那位是弥赛亚的话，弥赛亚来了以后，他们相信弥赛亚还要赐给他们玛拿了，就是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绕绕绕绕了40年，神每天供应他们的玛拿。他说：“哎，耶稣，你来行个神迹啊，把玛拿赐给我们。”但是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他们40年吃了玛拿，还是每天要吃。他吃了耶稣这生命的粮，他就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生命的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每天领受这生命粮的时候，让你的生命是得到成长，让你的生命是得到丰满，让你的生命是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那荣耀的形象。也是一个小伙子啦、啊、对不起，我用几个故事啊，来解释一下啊，一个小伙子啊，圣诞节了嘛，是不是啊？啊，好开心哦！那就去 mall 逛一下嘛。啊 ，mall 里面有什么 pet store， 对不对？我过去也逛 pet store 去看一下。哇，那个一条小狗还蛮贵的啊。这个啊，结果看看看啊，我看到有一只鸟在笼子里面。哦，那只鸟长得漂亮。哦，那只鸟哇，那个金碧辉煌啊，那个羽毛啊是那个就像李阳今天戴的那个领带的那个紫红色的颜色啊，脖子是那个 yellow 啊，那个头上是 green 啊，反正非常的漂亮，在那里唱歌啊，那个鸟叽里呱在那里唱歌啊，可爱可爱可爱啊，就把那个问那个售货员了，那个鸟是多少钱呢、啊？好、啊，售货员说啊这个平时啦1500块啦。那今天嘛 Christmas on sale， 那就1000块好不好，连笼子一起给你了。好，但是呢、哦、有一本 鸟要叫，有一本 menu 啊，你要去学一下，你要知道一下怎么让这个鸟每天给你唱歌啊，啊怎么叫。所以啊他就很高兴啦、啊、哦买了这付了1000块啊，啊 credit card 一撒，那个叫连笼子带回去了，结果他也没有再看那个 menu， 所以他第二天在等啊，啊，鸟怎么不叫呢？鸟怎么不叫？花了1000块钱，结果他回家就不叫了，他就赶回到那个 pet store 啊， 就去问那个售货员，啊，这个鸟没有叫啊。那售货员说，你们要按照 menu 啊，来看一下 menu 是什么。好，第一步你要给鸟有一个梯子，有一个梯子啊，好，鸟可以爬上去，爬到上面它就叫了啦。好，啊，梯子哦，那个鸟特别的梯子啊，我看一下多少钱呢，啊？啊，30块钱啊，那没办法了，30块钱买下来了。好，回家放好。啊，鸟第二天就爬爬爬爬到那个梯子的那个上面了，结果也没有叫啊。所以小伙子非常的生气，跑回那个 pet store 说他也没有叫啊，哪有这么回事呢？对不对？再看一下 menu 嘛，梯子不够了，还要给鸟带上那个铃铛啊，叮铃铛，叮铃铛，它爬上去就会叫了。好，所以好，铃铛多少钱啊？好，20块钱，哈哈，买了，1300块已经付了嘛，再花一点钱就是买了，回家给它带上去。啊，第二天也是不叫啊，他再回去他非常的生气啊，到底我缺什么啊？好，一看，哦，缺一枚镜子啊，那个鸟喜欢每天照镜子啊，看他那漂亮的样子嘛，照镜子啊。哦，好，啊，镜子多少钱啊？这枚镜子还不便宜了，25块啊。哦，所以就买回家了。哦，给鸟啊爬上去照镜子，看怎么也没有叫呢。再回去啊，他非常生气啊。啊，售后员，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吧，搜取一下 internet 到底这个鸟叫还缺什么？哦，还缺了一个秋千呢，啊，要荡秋千呢，啊，要给鸟舒服荡秋千一下，它会唱歌嘛？荡秋千的时候，哈，啊，秋千呢，啊，不便宜，50块钱吧，好，就买回家，装好了，装好，哇，啊，鸟也，啊，它的秋千上面荡荡荡了，荡荡哇，真舒服的时候啊，怎么没有叫啊？忽然间，那一个鸟就啪啦一下从那个秋千上面摔下来了，不动了，死掉了。花了那么多钱呢，1000多块钱呢，我 Christmas 的钱都用光了。所以他回去非常的生气，找你们的 manager 出来啊。店老板出来以后他说，啊，是啊是啊是啊，是要天子了，是要铃铛了，是要镜子，是要梯子了，但是这个之前不是有一个写得很清楚吗？要鸟食嘛，鸟食都没有买啊，他没有气力啊，他当然摔死掉了嘛，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笑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过去的我，那个就是过去的我，或者就是你过去的你呀，啊。那一把梯子，我好像我在爬，我在爬这个 corporate ladder， 我要爬上去啊！啊，我的老板也给我应许了，某一年呢，当我退休的时候，我的职位就是你的了。结果他也没有退休啊，是不是？我在努力的爬这个梯子啊，啊，我也 make 很多的 noise 啊，身上有铃铛啊，让大家注意到我。讲话要大声一点，所以我今天讲话要大声，哦，是不是？在 meeting 的时候讲话要大声，你要斩钉，叫什么？成语叫什么？斩钉铁解，是不是？哦哦，所以要那个，你要那个让人家知道你的那一个叫什么？一把锁或者怎么样啊？哈，哦，而且要有那镜子啊，常常你要看看你自己。哦，我看一下，我这里还缺一个什么东西啊？我脸上怎么还有一个皱纹啊？哦，是不是要弥补一下？我来看一下，哦，或者看到我得意的地方，就是我的骄傲啊，就是那一个骄傲啊，在那里啊。当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满足我的时候，我要坐到那秋千的上面。还好我没有坐上去了。过那一种逍遥，或者是那一个放纵自己的生活，要下来就死掉。还好我还没坐上去，但是感谢主，神让我得到了那生命的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得到那生命的粮？弟兄姊妹，你的福音的朋友，他们需要这生命的粮，这地上的粮吃了还会。但是耶稣基督那生命的粮，我们得到，我们吃进去，我们以至于不饿。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就是那生命的源头的时候，从他那里有那活水，我们以自己不可。哈利路亚。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彰显神的恩典与真理向世人，因为他来不是要定人的罪，他来是要让凡相信他的人能够得到从他那里来的永恒的生命。当耶稣碰到那个行淫的妇人的时候，啊，众人就说打死他吧，行淫的妇人用舌头打死他，哦，摩西的律法是不是？耶稣说，啊，你们谁没有罪啊？没有罪的人你就拿石头打他嘛，对不对？啊，哦，结果啊，哦，他们都没不敢嘛。这个之后，耶稣对众人怎么说？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头，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因为耶稣他是光，当光来的时候，那黑暗没有办法来拒绝那光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的时候，他说，我中文翻译说，黑暗，黑暗什么？黑暗来抵挡那光嘛，是不是？黑暗没办法拒绝那光。有一次我家里有客人了，哦，那个上面的那个卫生间都在用了，对不对？哦，那女孩子啊，她要上厕所啊，哦，我们家下面还有卫生间嘛，哦，女孩子说，哦，下面我不敢去啊，这么矮。那女孩子妈妈说，很简单了，把灯开一下嘛。弟兄姊妹，把灯开一下，光就来了。那黑暗没办法抵挡那一个光的。你今天不需要说，我要将那个黑暗，我这样一瞧一瞧的把它丢到那个窗外去，然后我这个房间就亮了。只要 turn on the light， 点燃了灯，就是说将耶稣基督点燃在我生命里面。那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我的生活当中，以至于我就看清我自己的软弱，看清我不足的时候，让耶稣基督的光来带领我的生活。这个就是成为我们生活的目的。弟兄姊妹，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已经将这一个心情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喜欢黑暗，我们喜欢光。甚至神在创造那一个动物的时候也是一样。我记得有一年啊，我女儿哦，在外州啊，哇，有一天打电话给我，我说爸爸，他说啊，爸爸，他说 You are a grandpa now，啊，我今天要做 grandpa 了，不要开玩笑嘛，女儿。哦，结果他 FaceTime 嘛，就给我看了。哦，他说，哎，这就是你的 grandson 了。哦，一看是一条狗啊，因为他去那个animal control 去领养一条那个被人家 abuse 的狗，因为没人领养，就可能要 put to sleep 嘛，所以他就起了爱心了，去把那个狗就领养来。结果过了几个月，他还发现他没办法，他要搬家，另外一个地方不允许养狗了。他说，啊，这个狗怎么办？我说，那你送给你的朋友吧，看谁要。啊，没人要，那只有没办法。我说，那就送回家里，我们来养这条狗啊。哇，结果飞机飞过来，那条狗价值啊，飞机票有1500块啊，哦，这么贵的哦。那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去等啊，在那个蔷薇 Airport 外面我们在等，结果那个专门放在一个笼子里面，就我就笼子下来，那个车子下来，我就听到里面有声音啊，在那个狗在呀呀的声音，哦，大概是在哭还是在什么。结果，狗就出来以后啊，他根本就不认得我啊。出来以后他朝我哪里跑呢？他就看到那里像 warehouse 那里有亮光啊，他就偏偏朝亮光的地方跑，连狗都知道他要去找那个光啊。弟兄姊妹，今天耶稣是这世界的光，我们所 face 的是 face 在哪里，朝向哪里？还是像大卫一样？大卫，我们上个星期在读 诗篇二十七篇的时候，大家记得吗？温馨的、一件事、什么叫一件事？一件事的生活形态、我给大家题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这个题目，放在微信跟网络上面、大卫那一件事、他说什么？他要住在神的殿中啊，然后他要怎么样？张扬神的荣美啊，张扬神的荣美，就是那耶稣那世界的光，从他那里呢有荣耀的光。当我在那里张扬神的荣美的时候，那耶稣基督的荣光，那天父透过耶稣基督的荣耀的光，就要照到我的身上，以至于我就会被改变了，是不是？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那个光。大卫，这个星期我们也读到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啊，你要读啊，说神是那生命活水的源头，在他的光中得见光。我们要到神的光，让神的光来照亮我们，让我们今天以至于可以生命得到改变的时候，我们所反射出来的就像摩西一样反射出来的是有神的光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不一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吸引力，有这样一个 chemical， 有这样的 DNA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这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耶稣在约翰福音也里面讲，他说我是门，凡要相信耶稣基督要进到神的天国里面，要进到神的那允许那极大的恩典丰富那恩典里面，一定要得到那救恩，经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说我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子。不但在羊群里面，这个讲到那个牧羊人、在郊外、晚上那个羊、要进来睡觉，防止这个狮子老虎那些要来吃他们，他像石头这样围起来、就会一个门让他们进来，那个门就是牧羊人站在那里，那个羊就听到牧羊人的声音叫他们进来，他们就进来，而且那一个牧羊人就晚上躺在这个门上面保护他们，所以这些羊出入都是安全的，这些羊在牧羊人的手下他们得到供应。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Donald Bartlett， B-A-R-T-L-E-T-T， Bartlett， 他1939年出生了、他现在还活着，差不多要80岁了接近。他是美国原住民的一个儿子，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原住民的村庄里面生出来的一个儿子。他生出来的时候，他的鼻子因为他生出来就一个残缺不齐的、一个婴孩，他的鼻子呢歪，就是说长到右边还是左边，就是转到脸的另外一边。他的嘴巴的上层没有的，嘴巴这里下层也是没有的。那医生也给他做了一些手术，终于把他的鼻子可以推位推过去一点，所以往中间一点，然后上面的嘴唇可以有一个人工或者怎么样给他弄好，下面那就没办法那个时候。所以他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被人看为是一个没有用的，被人看为是一个应该要丢弃的孩子。他在家里受到了极大的这个瞧不起嘛，他父亲也不喜欢这样的儿子，他不要。然后在学校里面人家根本也瞧不起他，因为下巴没有，这里没有，连讲话都没有办法讲嘛，所以他在前面17年的生活当中他受到极大的那个伤害，而且他心里面有一个非常的反抗，我居然是这样一个人，我真的是要真的是你们这样的对待我看不起我，他有一个反抗感，跟其他人当然也是不合， 做很多的坏事，被警察也抓到监狱里面去的。有一天，17岁的时候，有一天，神就感动一个白人的女士，白人的女士又去，因为她父母也不要她了，就把她领养出来，就等于是 foster family 啊，那个把她领养出来。那个女士呢，就把她带回家，她一辈子从来没吃过什么 steak 啊、牛排啊，这么好吃，从来没有吃，她也没办法吃。然后那女士就喂她，然后带她去找最好的医生呐、给她重新做一个鼻子，然后嘴巴这里都全部，你去 internet search 啊，她的 picture 跟现在人你看到完全没有不正常，都已经做得好，而且给她高等的送高等的教育，她一直读到 PhD 啊，她出来了。他出来，但是他心里面呢受到的伤害，受到的伤害，是那个女士也没办法，虽然用物质的、用人的安慰去安慰他、去帮助他、去供应他，让他也体会到神的爱，借助他来触摸他，但是他自己也没办法真正的体会到神的爱，他的心中充满了。他虽然也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太太，生了好多孩子，但是他充满了苦毒啊，心里非常的还是不平衡啊，还是不平衡。但是那一个女士跟他说，他的领养的妈妈跟他说，他说你只有一件事可以做，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 你要寻找那个门。当你寻找到耶稣基督那一个门，你向他敲门的时候，他就开门。当他敲门的时候，他绝对欢迎你进到他里面。他是你生命的答案，他是你所有一切心理的疾病的医治。到某一天，他实在不行，当他向耶稣呼求的时候，神的圣灵充满他的时候，那神的爱，这些耶稣基督的爱来触摸他的时候，他得到了释放，得到了释放，得到了医治，因为他通过了那一个门，通过了耶稣基督这一个门，进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他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他的人生得到了改变，他今天成为国际有名的 speaker， 国际有名的演说家，来见证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哈利路亚，神要在你我身上做这样荣耀的工作，因为，叫什么名字啊 ？Donald D O L， 当然 ，Donald Donald B A R T L E T T E， 巴雷 ，B A R T L E T T E 啊，我们去搜取一下，绝对有啊，哈利路亚。所以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因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当我们在读啊，上个星期啊，就前个星期在读22篇的时候，当我读到那22篇，诗人在这里说，就是耶稣在那里呼喊说：“父神，为什么要离弃我？”因为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在那一刻，神的儿子被神所离弃，因为那一个离弃，为了要拯救你跟我，他就在十字架上面。当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当我们仰望到十字架的时候，就像那一个 Donald Barlett 仰望十字架的时候，神的医治临到了他。就像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当他们仰望摩西将那个铜蛇举在那个树干上面的时候，他们被毒蛇所咬的疾病得到了医治，他们可以活过来。今天耶稣基督他已经做成这些事情，他不但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也是我们的大牧人，他供应我们了，他以至于啊，23篇你都很熟啊，我不知缺乏 ，I want none， 我不需要任何的东西啊，因为我已经有耶稣，因为你已经有耶稣，你要将这一个耶稣这一个至宝给你的家人，给你的亲朋好友，给那些福音的朋友，好不好？去邀请人，下星期他们要来听见神的福音，就在这圣诞节的时候， 因为耶稣不但为我们而死，我们的耶稣已经复活，他将这一个复活的生命已经赐给了凡相信他的人，凡愿意称呼我们的主为主，称呼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到底的人，我们将来死了还要复活，而且活着的人都要一起被提。这一个复活不只是将来的事，这一个复活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耶稣问那些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那些门徒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神的儿子。那耶稣接下来怎么说？接下来怎么说？他说，对，这是天父给你指示你的。接下来耶稣说，你是彼得，是，你是彼得。但是耶稣说，在这磐石上面我要建立我的教会，教会要建立在这磐石上面。在凯撒利亚腓立比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个磐石，就是耶稣所指的那一个磐石。那一个磐石在那里中间有一个裂缝，因为中间有一个裂缝，要将从黑门山上面流下来的泉水啊，经过那一个裂开的磐石啊，一直流，就流到了我们知道的约旦河。你知道约旦河的起源在哪里啊？黑门山啊，那个水是经过那个磐石的裂痕啊，流下来，流到约旦河。当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经过红海的时候，他们的身份不一样，他们是神的儿女。当他们过了那约旦河的时候，他们有了这样一个经历，他们有了一个跟耶稣同埋葬同复活的一个经历。因为经过那约旦河，那约旦河的源头就是那裂开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他要将他的教会建造在那一个磐石上面，就是神他自己，就是那复活的耶稣。哈利路亚，这是非常兴奋的。对不起，我再用五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这个快一点。他说，我是道路真理跟生命啊。当我们将我们自己放在耶稣里面的时候，就像我们上了一个 bus， 那一个 bus 要带着我们进到神的荣耀里面。在这个 bus 里面有生命，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那一个生命。这一个生命借助什么来彰显？这一个生命借助神的真理来彰显。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过去我一直在非常的啰嗦啊，我每个星期都在啰嗦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读圣经，一定要读神的话语，明白神的真理。神啊，无穷的生命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明年我们不只是主日你要来听到，你要进到教会的小组，我们要有生命建造的这一个系列。你的生命一定要在神的真理上面来得到建造，好不好？好不好？这是我的 New Year Resolution 啊，将我的栽种在神的真理上面啊，就是跟神有这样一个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啊。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当我这个枝子跟耶稣连接的时候，我就结出那好的果子来，好的果子来，好不好？我们有时间在这里继续来讲这一个葡萄树的枝子，以后花一堂时间来讲。好，我们最后要结束，我要请敬拜团上来。我们用这一个故事来结束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要邀请你一起来思想，思想我们的耶稣，思想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何等伟大的神，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是蛮有能力的神。在马太福音22章的时候，耶稣讲了一个比喻，那是一个婚宴的比喻。 他说天国好像那一个国王为自己的儿子预备了宴席，预备了那婚宴，他去邀请那些悲遭的人，耶稣在讲那些犹太人，但是那些悲遭的人却没有接受这个邀请，他们各样的理由拒绝了这一个婚宴的邀请。那国王非常的生气，他就叫仆人去街上邀请了一些原来没有在这个名单上面的，凡想要来参加那婚宴的就可以来，所以很多人就来了，那些路上的就是你跟我，就是神他在创世之前已经预定好的，他要给我们属神的这样一个儿子的位分的，你跟我来参加耶稣基督神独生子的婚宴。其中有一个来参加婚宴的，结果国王就发现他怎么没有穿好来婚宴的礼服，没有把自己洁净，没有把自己穿戴整齐，结果国王就发令将那一个没有穿戴礼服的就丢出去，赶出了婚宴。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天国有一位王，他是一位君王，我们的神他就是那位君王，而且在这个婚宴当中有一个新郎，就是耶稣基督，他邀请人来参加这一个婚宴，其中有一个人却被赶了出去，因为他没有穿戴整齐。我们的神对那一个人下了这样的一个审判，在这里说我们的神也就是那审判官。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回顾，在思想，在更深的认识那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耶稣就是那新郎，我们的耶稣就是神，就是那君王，我们的耶稣就是那审判官，而且我们的耶稣他是蛮有热情的新郎。在以赛亚书62:4-5的时候，他这怎么讲法，他说你必不再称为抛弃的，我们这一群人已经不再称为被抛弃的，我们的生命不再会荒凉，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那一位新郎，他喜悦我们，就像他喜悦心腹一样，他要将神的这样一个爱倾倒在我们中间，因为他喜悦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就是那一位新妇，神已经给我们穿上那一个新妇的衣裳。但是主啊，我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在这个2017年要结束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让基督徒丰收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自己我是新妇，但是我今天不再注视到我这个新妇的衣服上面，这是看到我自己，而是我要来定睛在耶稣这一位热情的新郎的身上，就像大卫一样栽种在神的殿中，来仰望他的美丽，来询问他， 来认识他。我们的耶稣，他不但是热情的君王，热情的新郎，他也是全能的君王。在以赛亚书46:9-10讲到，神跟我们说，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们的神是全能的，是掌权的神。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也掌权。不管我们生命有多少的难处，但是他掌权，他要将他所做成的事情，他说，我从起初指明未后的末后的事情，从古时言明末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他的计划立定，他的计划要成就。他说，我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因为我们的新郎耶稣，他喜悦我们，他爱我们，他要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工作，上古的事情。就像以色列的百姓经过了红海，虽然在旷野漂流，但是神带领他们经过了约旦河，进到了神的应许之地，在那里得到耶稣基督极大的丰盛的祝福。神要将这样一个祝福也带给我们。在2018年即将开始的时候，我在这里祷告，我们在这里祷告说，全能的君王，求你成全，你要在基督的丰盛教会，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儿女当中，主你已经立定的那一些未成的讨你所喜悦的事情，神啊，我们愿意来顺服，我们愿意降服我们自己，我们愿意更深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来追求那真光。我们的神耶稣，他不但是热情的新郎，全能的君王，他也是审判官。在撒加利亚8:2，他讲到万军之耶和华是如此说，就是我们的神这样说，他说，我为锡安心里结起火热。那锡安就是代表神的神，那锡安就是代表神的儿女，那锡安就是代表神的殿，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就是你跟我，就是神的教会。他说，他为锡安心里结起的火热，以至于他火热到一个程度，他要向仇敌发烈怒，那一个没有穿戴整齐，那一个没有洁净，那一个污秽，那一个没有活在神的旨意里面，那一个被世界的领黑暗的权势所控制。神说，他要发烈怒，向仇敌发烈怒，神要使用他的权柄，他要挪走所有一切妨碍我们爱他的东西，因为这些已经成为我们的仇敌，成为妨碍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的来爱他。弟兄姊妹，2018年是一个兴奋的年，2018年将是耶稣基督在基督的丰收教会彰显那天父那一个心思意念情感神的大爱的那一年，要在基督的丰收教会里面，让我们深深的明白，那耶稣那热情的新郎，他在那里等待我们。我们愿不愿意从最基本的开始，我要早早的来到神的教会，在神的殿中来等候他，来祷告他。神要做成那美好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要明白你的心意啊，主啊，我要明白你的真理，主啊，我要来参加主日学，我要进到教会的小组当中，用神的真理神的话语来装备我，以至于我可以活出你给我的命定，就是你所喜悦的要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在基督的丰收教会当中。当跨入2018年的时候，神啊，我向你祷告，挪去所有我们一切的难阻， 主，谢谢你，让我们调整我们的生活的秩序，让我们愿意花上我们的精力时间，甚至是金钱的，甚至是有一些是不舍的，但是我们愿意放在主的面前说，神，你挪走妨碍我爱你的东西，让我只有一个心志，在你的面前来询问你，来祷告你。我相信这是圣灵在这里向我们邀请，向我们说话，因为耶稣基督那宇宙的中心，那世界的中心，他要裂天而降在我们中间，做成他荣耀的事情，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的时候，你向神祷告说，耶稣，求你降临在我的生命当中，更多的开启我，更多的得着我，更多的来转化我，让我成为耶稣基督你荣耀的形象。 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声音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我们再来一次， 宇宙的中心，耶稣， 主啊，主你是我们的中心， 世界的中心， 主你是我们生活的中心， 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也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歌如雨浇灌这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 看见你的容面。 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堂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我们呼喊， 我们欢迎君王降临。 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在这里呼喊耶稣基督的名字，主啊，求你裂天而降，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在我们的社区，在教会，在这个国家当中。主，求你让我们更多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心志，要为你而活。让我们所有一切生活的中心，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主，我们谢谢你。主，求你继续敞开天上的窗户，倾倒下你的荣耀，各样的祝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家庭里面。求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式的交通与同在，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